请关注。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8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么现在很多听众朋友真的是把我们当成亲人一样哈，也可以说把我们当成了他们的这个私人医生了啊。有些什么样的问题呢，经常跟我们咨询。当然我们如果有这个能力的话哈，我们是尽全部的能力呢来解答大家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位听众朋友，好像不是一位了，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呢都在问这样的问题啊，就是说他们这个心跳啊，到医院去查呢，可能是有房颤和室颤啊，什么样的症状呢？就是心跳比较乱啊，造成那种心律失常。当然，本身呢，他们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慢性病，比如说这个冠心病啊、三高啊等等。由于他们有这些慢性病，再加上心跳的这种失常、心律的失常，他们就有一种恐惧感。想问一问，会不会这种情况，比如说心律失常，会影响他们的健康，甚至是影响生命？ 嗯，你说的是一个老年人的心律失常问题。 嗯， 心律失常呢有这个原发性的，它也有继发性的。所谓继发性的，你看冠心病，包括我们这个瓣膜关闭不全，包括我们这个高血压，哎，它都会引起这个心律失常。因为正常人这个心脏它是有节律的在跳动，才供给我们全身这个血液这个供应。所以那么有了这个房颤，有了这个室颤，或者房室传导阻滞，这个心率跳乱了以后，再加上有些人年龄大了以后，诶，他又有多了一个心电的这个发源点，这个时候呢容易引起他这个有时候心悸心慌。尤其在晚上睡眠的时候，确实也有人咨询过我，他说我会不会第二天就在睡眠中心不跳了。 对，这个心跳乱了以后啊，造成人很恐惧啊。 没错。 嗯， 这个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啊。你看我们说常见的这个心律失常呢，它主要有这个期前收缩、心房颤动、心房铺动、室上性心动过速，还有我们说的传导阻滞、窦性心动过缓等等哈。你看就有报道这个指出，没有心脏疾病的啊，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 74% 都有房性心律失常，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房颤，好像变成一个流行病了。听这个数字啊，60岁以上的老年人 74% 都有这个房性心律失常， 这个发病率非常高。 对， 嗯， 64%他都有室性心律失常。同时呢，老年人各种心血管疾病，就我说的，你又有冠心病，或者你有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等等，这个发生率这个增高，这样呢就更容易发生这个心律失常。那么当然在这里面比较危险的主要是这个室性啊心律失常是比较常见的，这个相对来说危险一点，但是也不用过度恐慌。那么据报道呢，健康老年人的这个室性期前收缩的发生率要达到多少？64%-90%。 嚯， 我指的是健康老年人，还更别说你有冠心病的。那么其中62%-80%为多源性的。那么健康的老年人最高这个心率就是跳动这个次数，随着年龄的增大 而降低，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心功能在降低嘛。那么平均这个心率呢，在老年人它也有下降这个趋势，所以老年人出现这种窦性心动过速的时候，通常比这个年轻人这个症状更明显。那么心房颤动是老年人最最常见的这个心律失常，它要占到老年人这个心律失常里边，在这个份额里边啊，要占到20%。另外就是随着年龄这个增长，那我们心脏这个传导系统呢发生这个退位性的这个改变，所以呢老年人这个病态的窦房结综合征和这个房室传导组织这个发生率呢它比年轻人比较高。至于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有些人就说有一种这个恐惧，大家不必要恐惧。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数字，它是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 而且比较常见哈。 因为我们这个电源，心脏这个电源是由这个窦房结那里发出的，但是不是身体就这一个电源？它不是一个电源。比如说在你心脏的这个心室壁上、心房壁上，它也有一些电源，但是在你年轻的时候，你这个窦房结这个总电源是把那个其他电源都控制着呢，所以你感觉不到其他那个电源在那里发电能给你这个跳动。可是你这个我们说退行性老了以后，你的管理能力没那么强了，这会儿在你的心房壁上、心室壁上那些电源呢，它也给你发出一些这种跳动这个电信号，引起你这个心脏跳动，所以我们才有了这个有时候叫这个房性的这个颤动、室性的颤动，还有个期前的颤动，它就在那多跳了两下。通常情况下它没有那么危险。那么下来我就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危险性的，就是大家不是很担忧嘛，有恐惧嘛，它这个心律失常主要包括哪几种啊？一种呢是这个危险性的室性，就是心室这个室啊，室性期前收缩。那么判断这个室性期前收缩的危险性呢，主要依据以下几点来判断你到底危险不危险啊。一个，基础心脏病变，比如说有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心肌梗死，有没有严重的冠脉这个缺血，有没有这个心肌炎，或者你有没有这个室壁瘤，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判断的指标。第二，心功能状态，你是所谓这个心衰，有没有这个心功能严重的减退，心功能如果减退是几级，了解一下。第三个要判断的，我们身体是否存在这个低钾，就是钾钠钙镁嘛，这个低钾这个电解质紊乱。那么心脏这个功能状态这个良好，没有器质性心脏病这些患者啊，你如果有这个室性期前收缩，一般呢它都属于良性的心律失常。我不知道这个你能听懂吗？ 能听懂。 如果没有这个心脏病，可是 偶尔有这样的 说你有这个室性期前收缩，这个你就不用去紧张。那个是退行性年龄的问题，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那如果有严重的器质性心脏病，心功能呢明显受损这些患者，比如说你有冠心病了，你装过支架，或者你曾经发生过这个心肌梗死，或者你有这个这个心衰，那么室性期前收缩呢，引起更严重这个心律失常呢，就是相对来讲危险性就会比较大一点。这是一类的这种这个危险性这个期前收缩啊，就是判断有三个基础，一个基础心脏病，再一个有没有心功能状态是不是很好，另外有没有低钾。这个电解质紊乱这个问题的存在。那么第二个要判断就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什么意思呢？像这个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呢，多建议缓慢性心律失常。你像低钾血症还有这个奎尼丁这个晕厥，还有 KOT 间期这个延长综合症等。那么它的这个临床及心电图这个特点我们去看的话啊，它就常这种反复这个短阵发作。 患者呢容易这个阴厥，那么发作的时候心电图呢它会出现一系列这个增宽波形呢多变的这个 KORS 波群，那这个时候跳动的这个频率啊，它是每分钟可以达到多少？160到280次。那么 RR 间期呢不是非常的均齐，这个当然就是看心电图医生他会判断的。还有一个就是 KORS 这个方向呢通常沿基线这个扭转，发作前这个室性前期这个收缩呢常为这个频发性，多有这个 KOT 间期延长，它可以自行这个终止，也可以恶化为心室这个颤动。这个当然说了这么多波，说了这么间歇，这个呢如果你去做心电图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你到专业的心血管疾病去做判断以后呢，医生啊他就会告诉你的。 嗯，但是有一点，比如说做心电图的时候，如果你正发生的，你做心电图它是能够抓到，它有的时候呢偶尔过去以后呢你再做心电图它是抓不到的。 你说的这个当然就是说有一个人群体是这样，还有一个你像对心律失常这个人，他一天24小时他都是那样。这个就是说 那是非常严重。 这个是不是也不是严重，有些人心律失常他就是永久性的。他的跳就是那么乱，可是这会儿并不引起你这个生命这个危险。 嗯， 就是说我刚才不是说总的这个电源在窦房结嘛，可是你这会儿心室壁上心房壁上又多了个电源，发了个电信号给你带来一种轻微的这种颤动，诶，这个未必就那么危险。 嗯， 这个就是 打乱你的节奏 打乱你的节奏，可是它并给你带来不了危险， 没有生命的危险 没错。所以大家不要一感觉这个心里心跳一乱就总是那么恐惧，搞清楚你判断你属于那个哪一种。第三种还有一种啊，就是说预激综合征合并心房颤动的，这个时候呢由于我们这个心室率过快，能到多快呢？每分钟跳200次。 嗯， 这样呢就可以引起这个心室颤动，这个就属于恶性的了，是吧。第四个呢，恶性的你就是严重的室内传导阻滞或者完全性房室这个传导阻滞。那么在发生这个房室传导阻滞之前呢，可出现室内双树枝阻滞和三树枝阻滞。稀释苏呢分叉以下阻滞的特点为这个，你看那个心电图啊，就是那个 KORS 呢增宽畸形，这种心脏跳动的频率呢是28到40次每分钟，不稳定。如果这种情况下不及时处理，就会发生这个什么猝死，我们说那个猝死。 嗯， 还有一种就是第五种，你是病态窦房结综合征，那么其中严重的窦性停搏、窦房阻滞和心动过缓过速综合征，出现长间歇的这个患者呢可出现这种意识这个丧失。由于这个危险性这个心律失常常常是致命性的，那么是心脏性猝死这个先兆，所以要高度重视早期这个识别。识别什么呢？是不是你是不是危险性的。 对， 所以我们也不要有个房颤室颤就紧张的不得了，没必要。像我刚才说这些危险呢通常这个人群不会太多。 嗯，所以说偶尔的心律失常啊，跳动有些乱的话，如果没有严重器质性的一些心脏病的话呢，应该说是没有生命危险的哈。因为这个现象的发生的是比较普遍也比较常见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啊，要去治疗检查和改善。 那还是平时你要做好这个保健。 是的是的，要做好保健和预防啊。当然关于您个人的一些情况，如果有些症状呢还得要跟我们进行交流啊，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根据这个情况我们给您开出呢健康管理方案。好，我们的电话呢是 88864417,88864417, 另外一部呢是 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抗组织纤维化，一个我们讲了十多年的概念，您弄明白了吗？有人在问，养生之道一直在讲，养生也罢，